他创造了吐蕃堡症候群。在他的这种能力的影响下，绑匪竟然会主动站在人质一边。此后博彦帖木儿不但数次要求释放朱祁镇，还主动为其争取皇位。每每看到这些记载，都让我目瞪口呆，这真是一种可怕的能力呀。朱祁镇固然是个有亲和力的人，但很明显他的亲和力并不是无往不胜的，至少对那位叫喜宁的太监就没有作用。在朱祁镇被带走后，喜宁就迫不及待地抛弃了他的主人，投降了也先。现在看来，当初他守在朱祁镇身边实在是别有企图。更为可恶的是，他还不断地为也先出谋划策，并告知边关的防守情况，为蒙古军队带路，活脱脱就是一副汉奸嘴脸。也正是这个喜宁主动向也先提出，现在京城空虚，可以立刻进攻，必可得中原。估计这位太监与大明有仇啊，或是本来就是卧底，除此之外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动机。也先雄心勃勃，在他看来，有了喜宁出谋划策一统天下的梦想很快就能实现。由于喜宁的背叛，朱祁镇身边没有了人照顾，于是也先为大明天子另外挑选了一个仆人，这个人叫袁斌，也是在大战中被俘虏的。也先不会想到他的这个随意的决定却给了朱祁镇极大的支持。在后来的岁月里，袁斌用他的忠诚陪伴着朱祁镇，并最终等到了自由的那一天。而此刻也先已心腹自居，得意洋洋的喜宁也没有料到，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死在这个叫袁斌的人的手里。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后，绑匪也先开始实行绑架的最后一个步骤，通知人质家属。这是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情，当年没有电话，必须要找人去报信，而且这一次绑架比较特殊，报信的人必须加快速度，如果晚了的话可能会出现撕票的情况。所以他释放了一个叫梁贵的俘虏，让他赶紧回去报信，务必在对方撕票之前把消息送到。这也算是个举世奇闻呢、啊，绑匪竟然怕撕票，千真万确。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皇帝还是容易立的。大明王朝的子孙繁衍速度是很快的，排队等皇位的人足以从东直门排到西直门，如果不赶紧，万一新立皇帝手上这个活宝可就不值钱了。于是大明王朝的精英们就此得知他们的好皇帝还活着，这可就麻烦了。死了最好，死了可以重新立一个，失踪也不错，起码可以先立个皇帝，把事情解决完，等到一切走上正轨，即使前皇帝最终沿途乞讨回来，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了。可是现在的情形恰恰是最差的一种，人不但活着，还做了绑匪的人质，明目张胆地找你要赎金。钱不是问题，要钱给你就是了，问题是即使给你的钱，人也不一定能回来。如果让也先尝到了甜头，他可能会每年过年都来要一次，就当是压岁钱，拿钱后又不放人。你要是敢不给，就是不顾皇帝死活，舆论压力也是顶不住的。然而这并不是最麻烦的，更大的问题在后头。由于王振一味想靠人数压倒也先，所以他出征时带走了京城三大营的全部兵力和北方明军的精锐。此时的北京城中所剩兵力不到十万，还都是些老弱残兵，而且士气低落。也先击溃了明军主力，必然会借助余威攻击北京城。照目前的情况看，凭借着这点兵力是很难抵挡对方攻势的。 而且野仙进宫的时候必然会带着他的人质朱祁镇，作用很简单，当人盾。其实朱祁镇真正作用不在于他是皇帝，而是在于所有的守军都知道他是皇帝。不知道也就算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野仙手中的这个人是皇帝，而野仙也很清楚这一点。只要把大明皇帝放在他的队伍里，明军投鼠忌器，自然不敢真打。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在乱军中把皇帝打死了，哎呀，那可就是灭族的罪过。守也守不住，打也不能打，该怎么办呢？在我看来呀，实在没办法，大明王朝即将陷入绝境。大臣们正在思考着对策，他们毕竟经验多，阅历丰富，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够冷静下来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后宫就不同了，朱祁镇被俘虏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震晕了前皇后。在女人看来，自己的丈夫是最重要的，于是她立刻把后宫的所有金银珠宝全部派人送到野仙的军营里，希望能够赎回丈夫。人回来了吗？当然没有。野仙好不容易抓到这个稀世珍宝，还指望着慢慢收地租吃利息，怎么可能把人送回来？于是他耍着流氓，钱收了，人不放，表示这些还不够，要宫里接着给。后宫哪里还有钱呢？钱皇后虽然姓钱，但也变不出钱来呀，于是只好每天哭天抢地儿，以泪洗面。没经验就是没经验呐，后宫干了蠢事儿，大臣们也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眼看蒙古军队就要攻入北京，万事无头绪，人心惶惶，贪生怕死的倒是占了多数，很多人主张南迁。这倒也怪不得他们，怕死啊是人的本性，不过这些怕死一族最担心的倒不单单是自己的性命，还有他们的前途。他们主张南迁，其实是有着私心的。在他们看来，北京可能保不住了，朝廷如不迁都，很有可能玉石俱焚。而如果南迁，即使半壁江山丢了，自己还是可以接着当官。至于国家社稷，那实在是比较次要的事情。这种情绪一直缠绕着文武百官，很多人也已经准备好包袱，南迁令一下是马上就走。但不管自己怎么打算，如果没有皇帝的命令，还是走不成。于是怕死一族做好了准备，要在第二天的朝会上提出建议，一定要让皇帝同意南迁。在这些逃跑派中，有一个人叫做徐成，此时的徐成正跃跃欲试，他将在第二天提出自己南迁的建议，而且他很有自信，自己的建议一定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因为他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第二天来到了，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大明王朝的国运就在这一天被决定。早上朝会正式开始，由暂代皇帝执政的朱祁钰主持。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朝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眼前的诸多问题，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逃还是战。逃就会丢掉半壁江山，战则可能玉石俱焚。朱祁钰出掌大权十分紧张，他迫不及待等待着群臣提出建议，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大出他的意料。这些文武百官上朝之后竟然什么也不说，只是嚎啕大哭，整个朝廷是哭成一片，搞得朱祁钰手足无措，呆若木鸡。其实啊，这也容易理解，这些大臣们呢， 都有同事和亲属在这次战乱中死去，而且好好的一个国家搞得如此地步，实在也让人心寒。多日的痛苦终于在朝会上得以发泄，算是哭了个痛快。于是这场关键的朝会以痛哭拉开了序幕。哭了一阵子之后，大臣们渐渐恢复了理智，毕竟伤心总是难免的，活着的人还要应付眼前的难题，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讨论朝廷是走还是留的问题。徐成首先发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为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在他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永远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徐成大声说道，我夜观天象，对照历数，发现如今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避过此难。这似乎是算命先生说法，在座的人都是饱读诗书之辈，也不是三岁小孩，徐成怎么会愚蠢到把所谓天象当成理论依据呢？他的这一套理论又能说服谁呢？不是自取其辱吗？可是奇怪的是，徐成本人却洋洋得意，认为大家都会相信他。他到底凭什么如此自信呢？这其中啊，还是有原因的。徐成吴县人，这个吴县就是今天苏州，他是姚广孝的同乡。宣德八年考中进士，正统十二年任侍讲学士。大家都知道，所谓侍讲学士是个翰林官，如果不是博学之士是当不了的，而翰林院里往往书呆子多，每天只是不停地读圣人之言、四书五经。可是这位徐成却是工作休闲两不误，除了经学理学外，他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阴阳术数之学。前面提到过，所谓阴阳术数之学，这个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兵法、算命等等。可以说呀，这门学问如果钻研透了，倒也确实能出人才。著名的阴谋家姚广孝就是研究这个的。不过徐成和姚广孝有所不同，姚先生研究的主要是前面三项，天文、地理、兵法，徐成却偏偏挑了第四项，算命。算命这玩意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啊，具体准不准我们不好说，但只要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仍旧存在，它就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徐成就是一个有志于研究算命的人，他经常主动地给人算，虽说他不收钱，只是凭兴趣义务劳动，不过他经常算不准，所以人们也不大相信他。似乎上天想要挽救他的算命名声，在不久之后，这位失败的算命业余爱好者却对当时的一件重要事情做出了准确的判断，这件事情就是土木堡之败。在明英宗亲征前呢，他夜观天象，大惊失色，跑回家对老婆说，我观天象啊，此战必败，到时候瓦剌军队攻来的时候就来不及了，你赶紧回老家躲躲吧。可是徐先生的算命水平连他的老婆都不信，对他这一忠告，人们只是笑笑而已。所以当土木堡之败的消息传来后，徐成除了对自己的将来命运的担忧之外，还有几分高兴。都不信我啊，现在信了吧。这件事情最终也挽救了他的算命威望，所以此刻他才能够如此有底气地说出那番话。让我们看一看现在大明王朝的五个关键词：军队惨败，皇帝被俘，京城空虚，人心惶惶，投降派。 真是一片亡国之乡。这一幕似乎似曾相识，不错，在323年前曾发生过极其相似的情况。北宋靖康元年10月，盘踞北方的金兵对北宋发动进攻，太原真定失守。11月中旬，金军渡过黄河，宋钦宗惊慌失措，不知该怎么办，而大臣们全无战意，纷纷主张投降。在这种情况下，12月初二，宋钦宗正式向金投降。靖康2年4月1日，金将完颜宗望押着被俘的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皇子后妃以及宫女400余人及其掠夺的大量金银财宝回朝，北宋灭亡。如果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隔300多年的两个朝代境况竟然如此的相似，都是兵败不久，都是京城空虚，都是人心惶惶，都是投降逃跑言论甚嚣尘上。而且此时的大明境况更为不利，因为他们的皇帝已经落在了敌人的手上，投鼠忌器，欲打不能。但大明最终没有沦落到和北宋一样的下场，因为和当年的北宋相比，此时大明多了一个人，多了一声怒吼：见义难迁之人，该杀。发言者乃兵部侍郎于谦。洪武31年，明帝国送走了他的缔造者朱元璋，这对于帝国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但也就在同一年，浙江钱塘县的一个普通家庭诞生了一个帝国未来的拯救者，这自然就是我们的主角于谦。由于家庭环境不错，于谦有着自己的书斋，他就是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与当时的所有读书人一样，于谦也是从四书五经开始自己的求学生涯的。说老实话，像四书五经这种东西是很容易培养出书呆子的，但于谦似乎是个例外。他十分上进，读书用功刻苦，却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除了学习考试内容，他还喜欢阅读课外书籍，比如兵法等等。历史告诉我们，喜欢看课外书的孩子将来一般都是有出息的。就如同现在的追星族一样，于谦也有着自己的偶像，他把这位偶像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斋里，日夜膜拜。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10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因为他找不到路线，里边错综复杂，瞎爬就是了。结果好长时间也爬不出来，最后还是大人们打着油灯才把我们招呼出来。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奇怪的洞口一直是郑广根心中未解的疑团。如今张家又挖出类似的洞口，这勾起了郑广根心中解答谜底的强烈愿望。这一年的秋天，郑广根退休闲了下来，现在他有了足够的时间来了结这个未解之谜。阔别近50年，郑广根驾着马车行进在故乡的小路上，心中百感交集。郑广根并没有看到张家地窖里的洞口，据村里人说，洞口已被封上，张家的人也都外出打工搬走了。不过村民们告诉他，要看洞口，张壁村多的是，毕竟离开的太久了，郑广根需要重新了解张壁村。经过几天的调查，郑广根发现村子里果然有各种各样的洞口，最常见的就是窑洞，这曾经是黄土高原居民的一种习惯的居住方式，只是现在大多都废弃了。另外一种就是地窖，地窖里冬暖夏凉，用来储存东西，这在一般的农村也很常见。还有就是砖窑，张壁村比较偏僻，村里的建筑用砖都是自己烧制。郑广根发现，无论是窑洞、地窖还是砖窑，它们的空间都有限，很容易辨别，完全不同于他小时候看到的和传说中那些深不可测的洞口。郑广根突然想到，为何不到村外的崖壁上去看看，那些孩提时的洞口是否还存在呢？非常幸运，村外崖壁上的那些洞口依旧赫然在目。一股冲动涌上郑广根的心头，何不进洞去探个究竟呢？为了自己的探洞计划，郑广根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捆制了很多火把，又做了一些调研，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精心选择了攀爬路线。他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攀爬的洞口，但洞口附近已经坍塌。郑广根艰难地爬过狭窄的甬道后，里面豁然开朗。这里类似一个大厅，厅内的地面上出现干裂，头顶上的黄土层分布着几条大裂缝。郑广根判断，这里一定经受过大水的浸泡。在大厅的深处，郑广根找到了继续前行的通道。通道内空气沉闷，路径曲折，从洞室的轮廓来看，地道显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人工的开凿。黑洞似乎永远没有尽头，郑广根发现自己已进入了一个地下迷宫，只能凭着感觉在黑暗中摸索。通道出现了许多分支，这时他想原路返回已经不可能了。忽然一股劲风吹来，有风吹过来，说明前方可能就有出口。果然，郑广根看见了一点隐约的亮光。就在出洞的一刹那，郑广根愣住了，他的前方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郑广根意识到，出洞口也在村外的崖壁上，也就是说，这些洞口实际是相连的。他刚才或许正是在张壁村的地底下走了一圈。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初次探洞的历险让郑广根产生了更多渴求，别的洞口和那些通道中的分支又通向什么地方呢？当村民们得知郑广根的探洞经历之后，一位老人把一个村外人所不知道的神秘洞口告诉了他。根据村民们提供的信息，郑广根决定再次行动， 这一次他特意选择了村民王献梅家地窖内的洞口。这个村子中的洞口是否也是通向村外的崖壁呢？这个地窖开凿得很大，地窖口和前半部分都用砖修砌得很工整。在地窖后侧的一方，郑广根找到了那个被挖穿的通道。为了得到有价值的线索，郑广根加强了对洞内环境的观察。渐渐的，他意识到地道的挖掘有过缜密的设计，洞壁上断断续续地开凿出一些小坑，像是用来放置东西的，并且地道内每隔一段就会在侧面挖出一个大坑，可能是休息和缓冲的地方。突然，一阵猛烈的噼啪声从他前方的头顶上传来。尘土落定之后，郑广根向前抬头望去，这里竟然还有一个向上的出口，连通着另外一层地道。刚才正是因为他的脚步震落了洞口边松动的土层。郑广根小心翼翼地放轻了脚步，地道内愈发寂静了。很快，他又隐隐地听到了什么动静，立刻警惕起来。郑广根顺着水滴落来的方向抬头望去，一个黝黑的水井赫然出现在他眼前。郑广根的新发现震动了整个张壁村，村里还没有人知道水井里也有洞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结合村民们和自己的探洞经历，郑广根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张壁村下面的地道至少分为三层，村里和村外的洞口基本上都相互连通，有的地道可能通往村外更远的地方，只是由于塌陷而不知所终。村民们被这个发现给震惊了，多少年来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活，竟然没有人知道在村子的地下有着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立体地道网。地道的发现带来新的疑问，是谁挖掘的这些地道呢？他们又用地道来干什么呢？由于地道内没有发现任何线索，问题的解答无从下手。根据实地勘察，郑广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历史上的张壁不是普通的农业村落，也不是简单的城池，而是一个封闭而坚固的军事堡垒。王荣亮，介休市里有名的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当他得知郑广根所遇到的困惑之后，他建议能不能到张壁村地面上的建筑中去找寻线索呢？王荣亮的建议带给郑广根一些启发，开始重新审视张壁村，希望能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砖墙之中找到一些玄机。那么郑广根能不能找到张壁暗道的秘密呢？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一天，郑广根在村中散步，一堵砖土相接的高墙挡住了他的去路。郑广根突然意识到，左边的土墙似乎并没有什么作用，但为什么还要修建在这里呢？郑广根沿着土墙继续向前慢慢探寻，渐渐的，他就来到了村外。在这里，有的土墙已经坍塌，但断断续续仍然显出它的走向。村民们都居住在这个轮廓里头，也就是说，张壁村竟然是被包裹在一层坚固的城墙之中的。这圈厚厚的城墙让郑广根再次感到了惊讶，因为堡墙在中国的古建筑中大多是出现在大城市或战略要地的周围，像张壁这种偏僻的小村子为什么也会修筑这种坚固的堡墙呢？郑广根在村子的北门外又发现了特别之处，北门的门洞之后还有一堵城墙， 城墙的一侧是另一个城门，也就是说这里有两堵城墙和两个城门。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建筑上，把这种建于城门外的城墙和城门叫做瓮城，但一般只有在重要的城池才会修筑瓮城。为什么张壁这个小村子也会有呢？专家王荣亮介绍说，瓮城的作用是用来防守的，如果要进入这个城就必须迂回曲折一些，不会直接就进入，所以瓮城易于防守。瓮城和城墙让郑广根意识到，张壁村在历史上或许作为一个重要的城池存在过。走进城门之后，张壁村的布局被几大巷道分开，村民的住宅都位于巷道之内，在巷道口则有巷门把守，如果巷门关闭，那么每条巷道又成为了一个坚固的封闭空间。而村中遗留的老式住宅也很有特点，大多是高墙外院，自我封闭。一般来说，中国的古代城池即使是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在城池内部建筑格局也会变得开放，但是在张壁，除了外部的城墙之外，内部的建筑也相对封闭，如果每一道关口都被卡死的话，外人想要进入村民家中，至少需要冲破城墙、巷门和院墙三道防线。望着这些高大的建筑，张壁曾有的布局慢慢在郑广根脑海里浮现出来。整座古堡沿黄土台地建造，四周被高大的城墙包围，堡外三面都是峭壁陡坡，只有堡南设有向外的通道，古堡内巷道纵横，高墙林立，整个张壁可谓易守难攻，退进有路。郑广根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历史上的张壁是一个封闭而坚固的军事堡垒。地上建筑带来的这些启发，立刻让人们联想到地下错综复杂的地道网络，他们是否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而挖掘的呢？郑广根再次来到地道内探查，很多设施的作用就明晰了。洞壁上每隔一段出现的小坑是放置油灯用来照明的，通道侧面出现的洞穴可能是地道的哨位，而那些比较大的洞穴则可以用来储存粮草，供官兵休息指挥作战。至于地道和村中的井口相连，这就保证了万一城堡陷落，人们躲在地道内也有充足的水源供应。这一次郑广根还发现，在地道和外界之间原本有一些打通的小孔，既可以通风又可以传递信息。此外，某些地段还挖掘有伏击口，可以进行出其不意的伏击。更为有趣的是，地道内还挖有陷阱，即使敌人进来之后也会葬身于此。将地道与城堡联系起来，张壁就变得更加神秘了。地面上是坚固而封闭的堡墙，地面下是四通八达的地道，明堡暗道构筑成一个强有力的军事要塞。张壁这片土地肯定见证过刀光剑影、人喧马啸，经历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而演绎这段历史的主人又会是谁呢？找到答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史料中去寻找。郑广根带着已搜集到的证据向史志专家求助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张壁村曾有的建筑模式逐渐浮现出来，地上是壁垒森严的城墙，地下是四通八达的地道。这个明堡暗道式的军事要塞暗示着张壁曾上演过一场浩大的战争，经历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但是现在的张壁村仅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小村落，很难想象它有叱咤风云的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在这里排兵布阵、大动干戈？而他们又是谁呢？侯清明， 介休的地方史志的研究专家。根据他的搜集，张壁村本身并没有专门的史料记载，只是张壁所属的介休氏还有一本清嘉庆年间编纂的介休县志。专家侯清明介绍说，有关张壁的那个明宝暗道，现在介休目前的版本起码有五种，在这几种版本的县志旧志中，没有一处提到有张壁明宝暗道的记载。这样一种规模的建筑，竟然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专家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仔细琢磨之后，认为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这种堡垒式建筑在某个时期很普遍，因此不值得载入史册；二是古堡的建造者是个失败的人物，他还没有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布于众，就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面对一筹莫展的郑广根，侯清明建议他既然在张壁找不到答案，何不到周围的地区去看一看，说不定附近有类似的建筑也能提供一些新的线索。沿着这条思路，郑广根很快走访了附近的城镇和村落。他首先发现，这些村庄虽然很闭塞落后，但都修有几十米高的城门楼，而且经过仔细的勘察之后，村子的四周的确也留有黄土城墙的遗迹。那么，这些村子底下也挖掘有地道吗？当地的村民给了郑广根肯定的答案。遗憾的是，那些地道大多被损坏，今天已无从探寻了。王荣亮听到了郑广根在别处查找地道的消息，忽然也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一件奇事来。王荣亮记得，从小自家院墙之后就有一个莫名的黑洞，大人们吓唬他说洞里头有妖怪，这正好刺激了他和小伙伴们的好奇心。有一次他把家里的鸡绑着掉到了黑洞里，王荣亮回忆说，又听说是里头有妖怪什么的，我们就把鸡掉下去。鸡下去以后呢，死了，其实是缺少氧气死的。人们误以为里面有妖怪什么的，所以一直也没有人敢下去。如今，王荣亮所说的洞口已不复存在了，但根据自己的调研，郑广根认为，这种明宝暗道式的筑城方式，很可能就是当地的一种建筑习惯。只不过张壁村保存得更完整，但是问题在于，人们修建住宅都以方便自己的生活为首要目的，而介休附近的这些村落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村子，封闭式的建筑结构并不方便他们外出耕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真如郑广根所想，是当地的一种建筑习惯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我们继续探访张壁古堡暗道之谜。 那一年埋在西湖边上的那一坛。你又来迟了，罚酒三杯。 没得罚了，来得匆忙，没带什么好酒。听闻用虎跑泉水冲泡龙井，口味极佳，就取了些过来，以茶代酒，将就喝吧。 无妨，知交对饮，就算是西湖之水也能变成千金佳酿。 一面湖水是为了谁泛起波浪，一杯清茶又为了谁不肯凉。你来时的满城飞霜，一如旧时光，大雁过处在水一方，南风微凉。断桥残雪是为了谁，一赴如万丈，一个人又会为了谁念念不忘。湿的满地斜阳，转眼就消散，带不走青山手上一片月光。一面湖，一个人，一段过往，一座亭，离醉一场。唱不虚谈，人生如江湖，一晌贪欢。若无千金酿，借杯湖水又何妨？醉生梦死能几场？离合与悲欢无虚假，生死若飞花，何必断肠？今夕终是何夕？莫非心思了，几杯之后再苍茫。 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 眼下四方未平，最早也要明年三月。 嗯，来年开春，咱们埋下的那坛酒也是时候挖出来。带你凯旋，咱们不醉不归。 好，不醉不归。 断桥残雪是为了谁，荒唱一个人又会为了谁念念不忘。我来时的满地斜阳，转眼就消散，带不走青山手上一片月光。相逢雨散场，不许年华光阴短，今宵漫长。若无千金酿，借杯湖水又何妨？醉生梦死能几场？离合与悲欢，潮汐尽如常，岁月猖狂。夜来风雨中，马冠花落满衣裳。浮生如梦，梦如霜。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